下得楼来，见宅门大开，季总正站在宅子外面远眺着。循着季总的视线，方志远看到雾气渐渐散去，目及之处是起伏的山峦，山峦中间隐隐的有排红色的房屋。方志远问：“那什么地方啊？”“哦，借坡。”“啊，借坡？”“嗯，大概是戒断尘缘的意思吧。那个坡上啊，刚好有座寺庙。这个寺庙吧，也有那么点儿非比寻常啊。”“哦，哦，怎么说呀？”“庙里啊，有我一位朋友。”原来，这个庙里住着一位卯城曾经落马的官员，官员姓刘，官居要职，因为收受贿赂和包养情人被拘，出来后便剃了度。这姓刘的官员轶事，方志远没有少听，有人说这个人自杀了，也有人说这个人出国了，却没有想到他居然当了和尚。季总说，早几年呢，他那个情人还时常来看他呢，只是他拒而不见。那个山坡本来是没有名字的，借坡呢就是他取的。我当年在修这个宅子的时候结识了他，怎么说呢，也许他不是个好人，当然这个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凡事都是相对的。可是啊，他倒是个好和尚啊。方志远点了点头。是，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你们这样的生活呀。怎么生活呀？清心寡欲吗？是。是啊，他看尽了也看破了才出的家。我嘛，仍然是俗人一个。修禅这里也不过就是骗骗自己。红尘呢，还有很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呢，还有很多的风景等着我去看呢，我哪舍得下呢？季总说完了，两个人都大笑起来。怎么样？有兴趣的话，我带你到街坡走走。啊，今天吗？是啊，我问过了，都要下午才能通，这不也闲着没事吗？好，等吃早饭的时候，我问问他们。 方志远一提出去借坡，叶枫自是第一个响应，百成和徐平不置可否，季总在一旁敲着边鼓，这两个人才算是勉强答应了。一行人吃完饭便步行到了借坡。 破败的寺庙门口挂着清水寺的牌匾，这让方志远想起了某城市内的清水寺来，倒不知这两者有没有什么联系。已经落马的刘姓的官员带着几个和尚走出来了，听季总称呼他为季明，想来这两个字就是他的法号了。这个季明清瘦无比，穿着宽大的僧袍，还真有些出离凡尘的味道。 百成素来没有信仰，对于几个男人之间玄而又玄却又空无一物的对谈没有兴趣，便独自上了后山。 等到晌午，众人准备用斋饭的时候，才发现百成不见了。打了手机，里头提示不在服务区，季明才说：“哦，怕是去了后山吧。那后山一直是没有信号的。”徐平和方志远都急了，两个人自告奋勇分头去找。 再说百成离开了寺庙，顺着后山的青石板台阶拾级而上，走到中间台阶没了，只有一条乱糟糟的山路。百成很好奇，便继续前行。他这个人是很喜欢在高处的，他的餐厅在高处，他的公寓也在高处。如今到了这山上， 没有登顶总归遗憾，所以说什么也要上去。到了山顶，百成竟还想翻过去看看山那边的景致，这才往下走了十几分钟，他便脚下一空，跌进了一个山涧。幸好山涧底有一层极厚实的落叶，百成除了皮外伤，别的地方都还好。可是山涧足有五米多高，又没有什么牢靠的附着物，他根本爬不上来。试过几次，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手机呢又根本没有信号。 也不知过了多久，远处传来了方志远的声音，一声声的在喊着百成的名字。 志远，我在这儿，我在这儿，百成雀跃着。 不多时，方志远循着百成的声音找到了他。 啊，百成，你等着啊，我这就想办法救你出来。 别别别，我试过了，除非你身上带着绳子，不然我是绝对爬不上来的。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去叫人吧。 方志远焦急之余，非但没有听百成的，还一味的逞强。 没什么，我先试试啊。 方志远一边说着，一边去够离自己一丈远的藤条。那藤条离山涧的底部足还有三四米，百成之前不是没想过去够他，还没等百成制止，方志远就扑了个空，也掉了下来。见方志远还没有回来，叶枫独自上了山，不多久就遇到了徐平。徐平到底还是不了解百成，带着叶枫走到了台阶没有的地方，便笃定百成不可能再往上了。两个人商量，决定各自朝两边绕着山的索道走。这两个人，一个喊着百成的名字，一个喊着方志远的名字，分头找人。 百成笑着问方志远：“我们不会死在这儿吧？”“ 怎么可能呢？他们很快就会找到这儿的。”“ 我当然知道，可是你掉下来的那个瞬间，我突然觉得……如果我们就死在这儿了，其实也挺好的，也算是有始有终。你想啊，我们彼此的初恋，然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紧紧地相拥在这山涧里。”“ 小说看多了吧。” 方志远的话是这么说，可听了百成的这番话，他的心里还是有些触动的，确切地说是感动。哎，别瞎说了，咱不会死，咱们呢都会活得好好的。 等他说完了，忽然感到脚腕子一阵剧痛，他直皱眉头。哎呦， 怎么了志远，是不是磕到哪儿了？ 哎呀，没事，可能是脚崴了。 我看看。 不用了，没事。 哎呀，我看看。百成说着撩开了方志远的裤腿，只见脚腕上一片黑青。“你受伤了。”百成伸手轻轻地帮助方志远搓揉着脚腕。“ 哎呦，哦，没事啊，没事，我能走，我能走。” 方志远试图站起来，一阵剧痛，差点跪在了地上。“ 哎呀，你别逞强了，刚才就是因为你逞强才掉下来的。”百成嗔怪着，却又一脸心疼。“他是坐着等吧，我想他们几个会很快找过来的。” 方志远有些沮丧地说。“哎，也只能这样了。”“ 你刚才是不是觉得自己特英雄，想在我这儿演一出英雄救美啊？”“哼，真是够孩子气的。”百成说着又搓揉起方志远的脚腕。“ 我总不能一直是一无是处吧，我确实想在你的面前表现一把，结果呢？”“ 你什么都不用表现，我都懂。”“ 我是不是特别傻呀？”“ 你是傻， 但是你再傻，也比不过我呀。有时候我都纳闷，我干嘛非要那么恋旧，非得对你念念不忘的啊？百成脱口而出，说完又赶紧解释道：“啊，不好意思啊，志远，你看，我又乱说话了。” 你没有。方志远看着百成。其实啊，刚才掉下来的时候，我也想过，我想在冥冥之中，我们俩在山庄相遇了，又掉进了这个山涧，是不是？ 哦，别别别，别再往下说。 你让我说吧。这句话再不说，我怕以后我就没有勇气说了。你知道，我这个人优柔寡断，我做什么都磨叽。我这个人呢…… 百成睁大眼睛看着方志远，你不要再往下说了，算我求你了。 方志远欲言又止，便只好望着百成，干瞪着眼睛。 志远，既然你和宁静你们俩是试离婚，那就意味着你们的婚姻处在缓冲期，还有很多问题要去解决。我想你签协议之前也是深思熟虑过的吧。我之前无意掺和，却还是没有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感，让你犯了难。我不想再这样了，我和你还是朋友，现阶段也只能是朋友。我无意破坏你们的婚姻，更不想成为你们婚姻的调剂品。不是说你和宁静现在暂时分开了吗？我就像一个备胎一样，随时待命的，没有这样的道理。哼，话呢，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再说下去也没有意义了。 我懂了。 真的懂了。 方志远点了点头。你的意思是让我先解决好我和周宁静的事情，然后…… 我了解你，我甚至能够感受到你的犹豫不决。有犹豫就说明你还没有下定决心，你还不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百成说完轻轻地拉了一下方志远的手，只是一下。别急着做决定，也别感情用事，我们的生活不是这个找不到出路的山涧，什么都没有，只靠彼此依靠。你不想我们走到一起，是因为彼此都别无选择吧。百成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而且她要的从来不是和方志远苟且，哪怕他们故事的新开篇曾是以苟且开始的。现在百成又一次成功引起了方志远的注意，他要做的便只是拿捏好分寸。百成不逼方志远，也不怂恿方志远，他站的是一个客观的立场，而他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你方志远离婚也好，不离婚也好，我还是我，我未必会等你，也未必不等你。既然你要打太极，那我就陪着你打一场。总之，百成可从来就没有让方志远离婚，以前不会，现在也不会。就像他之前跟安文说的那样，方志远和周宁静的婚姻本来就是一座破旧的老屋，这老屋是从里头开始烂的。 方志远听完了百成的一席话，是又感动又羞愧。感动的是百成体贴和善解人意，羞愧的是在这之前他对百成似乎有些误会，他们之间有一道若隐若现的鸿沟，这鸿沟也许是柏树林对他的恩惠，并试图用这些来控制他，这鸿沟也许是柏成家给他准备的一柜子新衣服。是啊，柏成对自己的爱好像过于汹涌澎湃了，这种爱不是他能够消受的， 也许自己真的把百城想得太复杂了。 到了傍晚时分，大家才终于找到了方志远和百城，发现他们的是路过的一个护林员。季总、徐平、叶枫迅速赶到。叶枫看到相拥着的方志远和百城，眼泪顺时就迷了眼，一半是因为终于找到了方志远了，另一半是心里憋屈。 这次山庄之行，方志远又是发烧又是受伤的，季总十分过意不去，亲自送他们回了城。合作的事呢，自不必说，本就有意向了，约定本周内签订合同，由方志远的公司改造季总某城几家面馆的油烟净化设备。不管怎么说吧，这一趟对方志远而言，虽然吃了些苦头，但还算是有所收获的。 方志远这条大鱼再次咬了钩，百城自是喜不自胜。他这段时间的以不变应万变，我自岿然不动，看着平平常常，却是心内做了无数斗争的。 另外两个人，徐平和叶枫，却有着各自的酸楚。徐平向来有些自以为是的，来某城之前还觉得百城一定会回头的，没想到来的第一天就在某城新天地门口遇到了方志远。从方志远和百城之间的眼神交流来推断，就知道百城的心里啊，多半已经没有他徐平。他不甘心，他决定逗留，决定和方志远过过招。可是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落了个一败涂地的下场。其实呢，他还没有出招就已经输了。季总呢，早就看出了端倪，才故意和徐平下棋，话里话外的只让他当断则断。季总笑着说，这个百城啊，虽然有魅力啊，像一道风景啊，风景嘛，哈哈，看看就好啊，干嘛一定要搬回家呢？徐平自嘲说，是啊，爱上了一匹野马，可惜啊，我家里没有草原呢。我倒觉着呀，这匹野马如今失了方向了，还不知道要跑向何方呢。如果他能够找到草原便好，如果不是呢，哎，好了好了啊，下棋吧。季总是徐平信赖的学长，两个人相交多年，季总没有说完的话，自己当然是能够听懂的。是啊，只怕这方志远，他能给百城的只是一片贫瘠。回城的当天晚上，徐平就回了广州，走之前他只和百城简单的告了一下别。 至于叶枫，这次去山庄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他想得很简单，到了山庄找机会和方志远独处，培养培养感情。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一个百城，平白无故的当了一回陪读陪跑，哼！叶枫不免想起徐平那番话，也许他真的连这出戏都进不了，他们都只是，也只能是看戏的。是啊，不管他叶枫愿不愿意承认，周宁静是正妻，什么是离婚呢？没有真正办手续之前，周宁静和方志远就还是一体，还是一家人。而那个百城呢，是方志远的初恋，他好歹还能够掀起点风浪，当个小三儿。可是叶枫自己呢，连个小三儿都排不上号。小鱼总是替叶枫抱屈，叶枫嘴上没说什么，其实对方志远还是有些怨恨的，甚至他还不止一次地怀疑过他的付出和热忱到底值不值得。可是他叶枫就这么放弃，

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动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调查组在周宁静这边是找不到突破口的，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表明他和麦克有过什么不正当的交易。折腾了一圈，听到的都是些流言蜚语。调查组的人都怀疑是有人在捕风捉影，小题大做了。 至于麦克收受贿赂，倒是找到了铁证。某服装品牌专柜的老板煞有其事地拿出了转账记录，数额10万。周宁静自然诧异，麦克怎么会缺钱呢？他的家境，他的薪资，都不可能对区区10万块钱动心呢。这一天，周宁静便收到通知，让他回新天地照常上班。他联系了麦克，而麦克只说电话里不便多说，约他见面。思来想去，周宁静把见面的地点安排在了海丽的旧时光。一是海丽这边离新天地比较远，不容易碰到熟人；再一个，周宁静也该照顾一下朋友的生意。周宁静见到麦克，低声地问：“麦克，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不会真的收了人家的钱吧？” 麦克笑了笑。你觉得我会吗？ 嗯，周宁静摇了摇头。 实话跟你说吧，这笔钱确实是过了我的账，只是钱不是给我的。 不是给你的？ 是，我只是转交，但我不能告诉你这笔钱转交给了谁。啊，你还是知道的越少越好。说到这儿，麦克凝了会儿神，我想他们只是不想让我回总部， 你到底得罪谁了？ 我想要的，那个人也想要。我不是一直想调回总部，任运营部副总监吗？那个人也是这么想的。他觉得我这次回总部就是奔着那个岗位去的，我也没法对外人说，说我真正离开某城的原因是什么。 周宁静听完，面有愧色。麦克，对不起，你是因为我才…… 是，是的。就是因为周宁静的果断拒绝，让麦克心灰意冷，这才提出了调离的。然而他却说，不，跟你没有关系，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选择暂时留下，这些问题是不是就能够解决了呢？ 他们的目的就是这个。 那你就留下呗，一切从长计议。如果你真的想走，也不急于这一时啊。 想走和必须走，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我， 丁静，你希望我留下吗？ 什么？ 我是说，这场风波过后，我可能5年之内都调不回总部了，这也就意味着你要和我共事很长一段时间。 麦克，我从来就没有让你离开。 是，你从来都没有让我离开，可我好像也找不到留下来的意义了。 你，麦克，我也有我的苦衷，有些苦衷我说不出口，可是我是真心希望你留下的。我们还像之前那样一起共事，你是我的上司，我的朋友。 是，朋友，嘴上朋友恐怕就是对我最好的认可。我满足了。 周宁静泪水迷了眼，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哭。太失态了，周宁静掩面。是啊，我其实没几个朋友，麦克，你一定是其中之一。 宁静，别这样，我会有什么不该有的想法了。至于这场风波嘛，成王败寇，这一局我的软肋被拿住了，我只能认输。是啊，我暂时还会留在茅城啊，等待时机吧。至于你我之间啊，请放心，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你的心意，你的心里只有方志远啊，往后我会知趣的。 谢谢你，麦克。 你看你又来了，你跟朋友也这样吗？老是谢个不停。哦对了，我想起个事情，你往后可得注意点了。我问你，你的私人邮箱那密码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拿到呢？ 怎么了？周宁静听了这话有些惶惶。 我们不是通过几次邮件吗？邮件不知道被谁递到调查组那边了。当然了，这些邮件也没写什么，不过是我们互相勉励的一些话。只是如果你的身边有这么一个居心叵测的人，这恐怕不是好事啊。 周宁静眉头紧锁，一声不吭。新天地运营部办公室，周宁静在茶水间找到了小王，小王正在泡咖啡。周宁静厉声道：小王，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小王磨磨蹭蹭好半天才走进了周宁静的办公室。谁教你的？ 静姐，你说什么呀？什么谁教我呀？ 我不是你的姐。我要真是你的姐，你也不会干这种事。 啊，静姐，我干什么了呀？ 你干什么了？是谁让你把我和麦克的往来邮件递交给调查组的？小王一下子懵了。他万没有想到周宁静会知道这件事。是麦克是给我发过私人邮件，我们也确实谈论过一些很隐私的个人问题，可那证明不了什么。 对了，小王，你还不知道吧？调查组正是看了这些邮件，才笃定我和麦克是清白的。我看你是聪明过了头了。几封邮件是在周宁静父亲去世之后，麦克给周宁静发的，多是一些安慰鼓励的话，看着倒更像是朋友之间的对谈。我还算是了解你的，小王，我知道你这个人向来胆小，要是没有人教唆，你还不至于干出这种事。 是我室友，他说我得想办法自保，我要给公司交一份投名状。 投名状？电视剧看多了吧？真的是你室友吗？还是公司里这些别有用心，天天想着算计我的人教唆你干的呢？ 不是的，真的不是的，叶枫不是我们公司的。 谁？ 叶枫，我一室友。 叶枫？哪个叶枫？ 静姐，你认识叶枫？ 哼，是了，还有哪个叶枫啊？我当然认识的。 大方油烟净化设备安装公司，方志远跟以往的这个时间段一样，正给员工开着例会。前台匆匆来报说，方太太来了。那个小姑娘话音刚落，只见周宁静带着小王走进了会议室。方志远有些不解，也微微的有些恼怒。哎，你在外面等我，我这正开会呢。周宁静要来公司，方志远是十分欢迎的，但是莫名其妙地闯进会议室，打断了他主持的会议，这就不太好看了。 周宁静说话的语气不容任何人质疑。麻烦各位出去一下，我有点私事要和你们方总谈谈。叶枫徐徐站起，一眼就看到了小王，一种不好的预感浮上心头。只见小王躲在周宁静身后，战战兢兢，一脸不安。叶枫赶紧打着圆场， 那就都先出去呗。 不，你们其他人都出去，你和方志远留下。周宁静笑着看着叶枫，几个员工一边拉椅子离开，一边狐疑地看着叶枫。叶枫一脸黑线。等其他人都走了，周宁静关上了会议室的门，转身对小王说：好了，小王，你说吧。 方志远再也按捺不住了，周宁静，你到底在干嘛呀？ 让小王来说吧。啊，小王是我的助理。小王唯唯诺诺，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方志远站了起来：你带着你的助理到我公司来，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周宁静没看方志远，而是看向了叶枫。要不，你让你这位叶总说说，也可以。叶枫打着哈哈： 嫂子，您看这是怎么了？你们先坐下呀。 坐，当然要坐。小王，你也坐，坐下说。小王低着头： 叶枫姐，你干嘛要害我呀？ 叶枫一脸紧张：什么？我怎么害你了？你瞧你这话说的。 方志远皱着眉说：怎么？你们认识？ 如此，小王才委委屈屈道出叶枫是如何怂恿他窃取周宁静邮件，如何在调查组面前邀功请赏。叶枫怒其不争，却也不想认怂，便指着小王的鼻子说： 嘿，你自己干的好事你怎么能够赖到我头上啊？你这是血口喷人，你知道吗？我教唆你干这些，那我有什么好处啊？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让我这样？ 周宁静耸耸肩，哼，方志远，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就是不信， 哈哈，你看呢？ 周宁静说完，便笑着拉过小王。好了，小王，我们走吧。叶枫不干了，挡在周宁静的面前，不能走。小王，你可要把话说清楚，你别诬陷我。小王也撕下脸面了， 叶枫，能说的我全都说清楚了，是不是诬陷你自己明白？不过我原先想不明白的事，今天我全都看清楚了。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找合租？为什么那么爱打探我公司的事？你明明认识我们静姐，你却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而且你居然在静姐老公的公司上班，我都不知道。 叶枫本想争辩，周宁静轻轻地推开他，带着小王大踏步离去。叶枫一扭头，对上了方志远冷峻的双眼。 方志远盯着叶枫，这些事真的是你教唆那个小王做的？ 裹着黑色大衣的周宁静和裹着粉红色大衣的小王此刻并肩走在街道上，小王低头看路，神情凄凄。 金姐，我真的不知道叶枫是这样的人，我想不明白他这是为什么呀。 哼，也怪你自己耳根子软呗。至于为什么，你说他这是为什么呀？ 是不是因为叶枫因为他喜欢你先生？ 哟，看来你也不傻呀。金姐，对不起，我给人家当枪使了。 小王说完又赶紧问， 金姐，你不会开了我吧？ 我当然不会开了你，你这实习期也快满了，我还打算把你推荐到人力资源部呢。难测试人心呢，这世上最难的就是和人打交道。你去那边，估计能够学到不少东西。 真的呀？ 小王的脸上一下子就有了笑容。 哎呀，太谢谢你了，静姐，我还以为你会开了我呢。 周宁静没说话，小王只是傻，只是缺心眼儿，本质上还是不错的，又何必断了人小姑娘的后路呢？小王突然问， 那静姐，那你先生会开了叶枫吗？ 这个问题周宁静还真回答不了。 方志远摇着头叹息着，叶枫啊，我是怎么都没有想到啊，你会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你图什么呀？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事已至此，叶枫知道再辩驳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便摆出楚楚可怜的模样。 方总，这事儿的确损人不利己，但是我的出发点是为了你呀。 为了我？方志远不解地说。那我问你，周宁静丢了工作，背上了所谓的色诱上司的黑锅，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是个黑锅呢？万一要不是呢？ 叶枫决定赌一把。 方志远一愣，随即笑了起来。叶枫啊，你到底想干嘛呀？ 叶枫说话的样子看着很认真。方总，据我所知，新天地运营部有能力的人很多，他们中未必没有比嫂子强的。 为什么那个麦克单单提拔了嫂子呢？你敢说这里面没有那个麦克的私心？嫂子是新天地前身某城百货公司的老员工，说句不好听的，是前朝的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和嫂子差不多情况的，不是被劝退就是止步不前，没有什么发展前景了。可是唯独嫂子平步青云，一下子就坐上了运营部的第二把交椅。这里面的缘由，方总，你就真的没想过吗？ 方志远踱着步子又笑了。叶枫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的聪明啊？ 叶枫一愣。 是，我和周宁静现在的婚姻遇到的状况是有很多棘手的问题是有待解决的，但是我们之间还是有交流的，我了解他，他绝对不可能用什么代价来换取升职的，他还不屑于这么干。倒是你，你有精力有时间管管公司的事情不好吗？为什么要管我的家事我的私事呢？叶枫啊，你越界了。 叶枫万万没想到方志远会是这个反应，他慌了也乱了，喃喃着，我只是关心你，方总。 我不需要你的关心。 叶枫怎么会知道男人最不可碰触的底线就是被戴了绿帽子？慢说方志远还没被戴绿帽，就是戴了也断然不能当着他的面揭穿呢。叶枫算是彻底激怒了方志远。 方志远看着叶枫说，几天前在季总的山庄，我瞧着你就不对劲了。叶枫啊，我在想是不是我真的看错你了。 方总，山庄，我们在山庄怎么了？ 怎么了？你把白城推倒了，我亲眼看见的。 那是我不小心的，我不是故意的。 你知道的太多了，别管得太宽了。叶枫，你方志远本想继续说下去，终究还是摆了摆手。你出去吧。 方总，你听我解释啊。 出去。 某城新天地门口的广场，周宁静和小王坐在一张长椅上，两个人的手里都捧着咖啡。周宁静有感而发，那会儿我也跟你差不多大，到了某城百货，试用期工资1500块，扣了社保那就更少了。我也跟你一样，别的都不想，就想留下来。为这也没少犯傻，没少犯错。但是再怎么样，我也不会落井下石，也不会出卖我的同事和上司。我记下了。金姐，哼，你是不是真觉得我和麦克不干净？小王没吱声。这个姑娘还真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主。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 再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